底在哪里啊？伤害 这么难找的吗？ 王子， 王子，王子，王子，王子。 怎么回事？ 阿贝斯，快起来，出大事了！黑化石怎么长得这么快？ 王子，黑化石又长了。贝斯，在自残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贝斯， 没有满。 王子，王子， 你还好吗？哪里难受？ 快呀，控制不住了。